一展战队确实挺有钱，靠收购居然拿下了20件银装，全都用在他们五位的角色上，一点都不带避嫌的。只不过因为职业的缘故，五个角色做不到平均分配。最后，狂剑士斩楼兰哪有5件银装，战斗法师归去来兮也有5件，柔道夜兮和牧师千叶离若分别是4件。 元素法师前方隔海残点，只有2件。真要按全身装备的比例来算的话，无论2件还是5件，其实都不算多。荣耀角色的装备满打满算的话，一共是12件。一展里银装最多的斩楼兰和归去来兮也只有5件，连一半都不到。确实，这样的银装覆盖率 对于目前的职业圈来说是比较拖后腿的。据联盟上赛季的最终统计，目前荣耀中的职业角色平均拥有银装是 5.23件， 而翼展战队现在最多的角色才是5件，更别论还有6个角色是一件都没有的。拖了后腿的战队绝不是就翼展一家。 事实上，刚刚加入联盟就已经搞到20件银装，这已经十分不容易了。银装那不是有钱就能收到的。就拿翼展这20件银装来说吧，娄冠宁列给叶修一看，叶修基本也就知道，这些放眼职业圈的话，都不能算是一流货色。在银装的摸索制作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很多没有达到预期的装备，这些装备也会被拿来使用，同时也会被继续研究完善。当最终完善以后，这种先期这批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装备当然也就淘汰下来了。而这部分装备或者拿给战队其他还有需要的角色，也或者推销给其他战队，就看各战队是怎样的经营思路了。 叶修没去打听翼展这些装备都是从哪里淘来的，娄冠宁现在都给他摆出来看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是基本同意借给叶修他们临时用用了。20件银装，3件武器，12件服装，5件首饰。叶修每件属性扫过一眼，怎么分基本就已经心中有数了。除了柔道的那个手套，其他都给我吧。 叶修如此说道。3件武器分别是战斗法师、牧师和柔道的。战斗法师和牧师两职业，星星这边也有，当然不会错过。柔道的手套，包子的流氓作为同系职业虽然也可用，但手套这个类别确实并不太适合流氓这个职业，追求专门做给柔道用的手套，提升空间 还不如找个橙色的爪类武器。20件银装一向被叶修借走19件，只要说一点都不犹豫，那是假的。但归根结底，娄冠宁他们还是相信叶修的为人，这些价值多少也说不清楚的19件银装就这么拍板借给叶修了。不过娄冠宁的意思，他们平时训练还要用着， 就等周五星星他们要比赛时再交给他们。这个提早一天给，让我们也稍微磨合一下，方便吗？叶修想和娄冠宁打个商量。装备对角色实力的影响毋庸置疑，不一样的装备角色用起来完全是两种样子，所以训练时要多多熟悉的 当然应该是比赛中会用到的全副武装的角色，所以选手转会到了新俱乐部拿新角色时会有磨合这样的说法。星星他们借到强力装备，角色实力是上去了，但万一一个个都不习惯、不适应，反倒没发挥出水平，那可就糟糕了。叶修是想让几人分到装备后，他先来看一看，真要适应不能， 那还不如直接就破烂着装备上去呢。毕竟角色再强横，也得人来运用，人用不好的话，那就是神级角色也没有用。这个道理不用叶修解释，娄冠宁当然也明白。 这号都借了，非要咬着训练为借口弄到最后关头再借出去，那未免太过于矫情，也显得诚意不足。于是楼冠宁也是痛快回应一句应该的，就最终把这事儿给敲定了一下来。而且应了这些银装后，楼冠宁没等叶修再开口，自己主动就问上去了， 银装一共也就这点，成装呢你们需要点什么？ 能全身来一套的话那就最感激了。 好吧。 楼冠宁多少有点无语的心情，不过银装都借了，成装又算什么？说起来楼冠宁都有点好奇了，不知道被这么一支借装备的队伍干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对了，你们的对手是谁啊？ 无极战队。 哦，好像是上上年出局的那支队吧？ 是的。 加油啊。 楼冠宁的一展现在拿着一分，在联盟中垫底儿，真不好意思看不起这些出局的职业队。更何况这无极战队在联盟中混了三年，楼冠宁相信这队的银装恐怕比他们这初出茅庐的战队必然是要多的。就是不知道出局了一年又一年，现在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模样。 这不找你来加油了吗？ 叶修回了个微笑表情。 要哪些职业的成装？我来帮你看看。 楼冠宁也够豪气。装备最后就这样分分钟敲定了。义展那边靠财力堆积的确实也挺有实力的，装备拼拼凑凑的武装这么一支半支队伍还是没问题，就算工会里没有，他们战队现有的角色里都可以扒呢，反正都一样是借，不是吗？ 好了， 和陈冠宁这边敲定了所有装备后，叶修长出了口气。 我说我们总也不能这样一路借下去吧？ 陈果有点无语。 面对加时之前那还是得再多弄些材料的，等杀进职业圈那可就想借未必能借到什么了。 现在就靠这些够了吗？ 先来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再说吗？ 叶修说着立刻开始去找有关无极战队的资料了。作为职业圈混过三年的队伍，正式比赛的录像资料当然都可以找到，不过那些有些遥远，现在看是不是还有价值不太好说。不过好在无极战队上年是杀到挑战赛总决赛的，这挑战赛从后期线下比赛开始，联盟也会做些宣传，一些有关注的队伍没准还会被电视转播，这杀到最终决赛的无极战队肯定还是有不少资料的。叶修这翻翻找找的搜出来不少，跟着就认真地看了起来。魏琛这时候不用招呼，自己就凑了过来，两个一边看一边低声讨论着，将无敌战队找出来的这些视频资料或快或慢的全都看了一遍。晚饭后所有人被聚集在了一起，有关这个无极战队叶修是准备要讲两句了。居住房这边的客厅基本就是照着当初星星网吧那个训练室的模样摆放的，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向上投影幕被放了下来，很快就放起了叶修做出来的无极战队上赛季挑战赛的集锦。 这是无极战队团队六角色的职业，分别是魔剑士、元素法师、气功师、术士、牧师以及枪炮师。 一段仿佛职业秀一般的片花后，叶修介绍了一下片花中出现过的六角色，正是无极战队的主力。 这样的职业组成你们觉得有什么特点啊？ 叶修没有什么都他来说，眼前的这帮新丁也得学会思考，不能一直依赖叶修或是魏琛。 一个完全近战的职业都没有，几乎都是攻击范围能力很强的职业，打击距离远，面积也会很大，副本里一波流推小怪的话，这样的组合不错。 安文一先回答了， 他比起唐柔包子之流对荣耀更熟悉一些，观察力又强，这点简单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了。叶修点了点头， 这支队伍的特点就是这样了，喜欢打群殴，上赛季的挑战赛来看，团队战中的攻击核心职业是这个。 叶修说着，又是一段片花放出来，比赛录像中全是组队五人配合着队中魔剑士来展开攻击的画面。 以下这几种地图覆盖攻击的方式显然是他们专门有过练习的，先放出来大家看一下，稍后我们再详细讲解应对这种攻击方式，也就是我们要对付他们的核心内容了。 叶修说着，这次遇到的对手不同，是职业战队出身，当然是有着自成体系的战术套路的，这种时候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对于新丁来说最有效不过。投影幕上的战斗不断进行着，叶修和之前一样没有立即就开始分析，直至这部分的录像结束，这才随便节选了其中一段，一边播放着一边问起了众人， 有什么看法没有啊？ 这一段里核心好像不是魔剑士。 乔一帆其实才是这些年轻人中职业素养最高的，只不过在微草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不敢轻易说话，不过在星星这边处得久了，尤其是现在大家整天都泡在一起，领略了这帮人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经后，终于渐渐的也敢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了。 那是谁？ 叶修问。这句问的乔一帆下意识的就觉得自己肯定是多嘴说错了，嫌此就不敢答了，但看到叶修投来的目光丝毫不带责备的含义，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 是枪炮师吧？ 他还是那么不自信。 说得很对，这部分的攻击是由枪炮师来引导的，战术中必然会存在这样的变化，真要一成不变的一个核心去引导，那太容易被对手捉了死穴了。 只是被评了一句说得很对，乔一帆也觉得异常激动，他正想再说点什么，突然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 那个轮回战队难道不是就以一个核心去引导的吗？ 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诧异了，因为说这话的居然是莫凡。